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29首。秦中感秋寄远上人，孟浩然。一秋长欲卧，三径苦无资。北土非无怨，东林怀我诗。黄金燃贵尽，壮志逐年衰。日系凉风至，文残但一杯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